多经》卷第475，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第二分，无缺品，第79之二。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如实了知，一切法性皆不可取。所谓般若波罗蜜多，乃至布施波罗蜜多，皆不可取。色乃至食亦不可取。眼处乃至意处亦不可取。色处乃至法处亦不可取。眼界乃至意界亦不可取。色界乃至法界亦不可取。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亦不可取。眼处乃至意处亦不可取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可取。地界乃至十界亦不可取。因缘乃至增上缘亦不可取。从缘所生诸法亦不可取。无明乃至老死亦不可取。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不可取。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亦不可取。苦集灭道圣地亦不可取。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亦不可取。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亦不可取。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亦不可取。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亦不可取。净观地乃至如来地亦不可取。即喜地乃至法云地亦不可取。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不可取。五眼六神通亦不可取。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不可取。32大事相八十随好亦不可取。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亦不可取。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不可取。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亦不可取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亦不可取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不可取。一切异声声闻独觉菩萨如来亦不可取。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如实了知一切法性不可取故，与一切法得无障碍。舍利子，此不可取波罗蜜多即是无障波罗蜜多。如是无障波罗蜜多即是般若波罗蜜多。诸菩萨摩诃萨应与中学。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诃萨能与中学，与一切法都无所得，尚不得学，况得无上正等菩提？况得般若波罗蜜多？况得一生声闻独觉菩萨佛法？何以故？舍利子，无有少法，实有自性。与无自性一切法中，何等是一生法？何等是欲留法？何等是依来法？何等是不还法？何等是阿罗汉法？何等是独觉法？何等是菩萨法？何等是如来法？舍利子，如是诸法即不可得。 以何等法可施舍有不得切罗？不得切罗既不可得，云何可说此是一生，此是欲留，此是一来，此是不还，此是阿罗汉，此是独觉，此是菩萨，此是如来。时舍利子白言：世尊，若一切法都无自性，皆非实有，以何等事而可了之？此是一生，此是一生法。广说乃至此是如来，此是如来法。佛告舍利子：与如意云何？为实有色，或曾，或当，如诸愚夫一生之否？为实有受想行识，或曾，或当，如诸愚夫一生之否？如是乃至为实有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，或曾，或当，如诸愚夫一生之否？为实有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或曾，或当，如诸愚夫一生之否？为实有一生欲留欲来不还阿罗汉独觉菩萨如来，或曾，或当，如诸愚夫一生之否？舍利子言：否也，世尊。但有颠倒愚夫一生，有如是之。佛告舍利子：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虽观诸法都无自性，皆非实有，而依世俗求取无上正等菩提，为诸有情方便宣说，令得正解，离诸颠倒。时舍利子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方便善巧，虽观诸法都无自性，皆非实有，而依世俗求取无上正等菩提，为诸有情方便宣说，令得正解，离诸颠倒。佛告舍利子：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成就如是方便善巧，为都不见有少施法可与中住，有与中住而有挂碍，有挂碍故而有退末，有退末故心变劣弱，心劣弱故变生懈怠。舍利子，以一切法都无实事，离我所，皆以无性而为自性，本性空寂，自相空寂，唯有一切愚夫一生迷谬颠倒，执着色蕴乃至识蕴，执着眼处乃至意处，执着色处乃至法处，执着眼界乃至意界，执着色界乃至法界，执着眼识界乃至意识界，执着眼处乃至意处，执着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执着地界乃至识界，执着因缘乃至增上缘，执着从缘所生诸法，执着无明乃至老死，执着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执着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执着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执着苦集灭道圣地，执着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止，执着四境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 执着八解脱，乃至十遍处。执着空、无相、无愿解脱门。执着净观地，乃至如来地。执着极喜地，乃至法云地。执着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。执着无眼六神通。执着如来实力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。执着三十二大实相，八十随好。执着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执着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执着预留果，乃至独觉菩提。执着一切菩萨摩诃萨行。执着诸佛无上正等菩提。执着一生、预留、一来、不还、阿罗汉、独觉、菩萨、如来。由是因缘，诸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，都无实事，离我我所，皆以无性而为自性，本性空寂，自相空寂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自利如幻师为有情说法，诸千贪者为说布施，诸破戒者为说境界，诸愤恚者为说安忍，诸懈怠者为说精进，诸散乱者为说静虑，诸愚痴者为说般若。是菩萨摩诃萨安利有情，令诸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已，复为宣说能除生死殊胜圣法，令诸有情依之修学，我得预留果，我得依来果，我得不还果，我得阿罗汉果，我得独觉菩提，或入菩萨正性离生，或住菩萨摩诃萨地，或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十舍利子复白佛言：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云何不明有所得者？为诸有情失无所有，而令安住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复为宣说能出生死殊胜圣法，或令得预留果，乃至或令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佛告舍利子：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与诸有情非有所得，何以故？舍利子：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不见有情少时可得，唯有世俗假说有情。舍利子：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二谛，为诸有情宣说正法。何为二谛？一、世俗谛；二、圣义谛。舍利子：虽二谛中有情施舍俱不可得，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方便善巧，为诸有情宣说正法，令诸有情闻正法已，与现法中尚不得我，何况当得所求果证，即能得者？如是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方便善巧，虽未有情宣说正法，令修正行得所正果，而心与彼都无所得，达一切法不可得故。儿时具受舍利子白佛言：世尊，此诸菩萨摩诃萨虽与诸法不得一性，不得异性，不得总性， 不得别姓。而披如是大功德铠，由披如是大功德铠，不限欲界，不限色界，不限无色界，不限有为界，不限无为界，虽化有情，令出三界，而与有情都无所得，亦复不得有情施舍。有情施舍不可得故，无福无托，无福托故，无染无净，无染净故，诸趣差别不可了知，诸趣差别不可了知故，无业无烦恼，无业烦恼故，亦无异属果。既无异属果，如何得有我即有情流转诸趣现三界等种种差别？佛告舍利子：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。舍利子，若诸有情先有后无，菩萨诸佛应有过失；若诸趣生死先有后无，则菩萨诸佛亦有过失。先无后有，理亦不然。是故舍利子，若佛出世，若不出世，法相常住，真如法界，不虚妄性，终无改转。以一切法、法性、法界、法住、法定、真如实际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犹如虚空。此中尚无我等可得，况有色等诸法可得？既无色等诸法可得，云何当有诸趣生死？诸趣生死既不可得，云何当有成熟有情令其解脱？唯以世俗假说为由。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从过去佛闻一切法自性皆空，但诸有情颠倒执着，闻以如实细念思维，为脱有情颠倒执着，求去无上正等菩提。于求去时不作是念，我与此法已得当得，令彼有情一度当度，所执着处生死重苦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为脱有情颠倒执着，披功德铠大势庄严，勇猛正勤，无所顾恋，不退无上正等菩提，常遇菩提，不起犹豫，为我当正不当正也？但正念言，我定当正，所求无上正等菩提，作诸有情真实饶益，为令解脱迷谬颠倒诸趣往来受生死苦。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虽脱有情迷谬颠倒诸趣生死而无所得，但以世俗说有世事。舍利子，如公幻师或彼弟子以帝王术化作无量百千俱之诸有情类，复化种种上妙饮食，施化有情，皆令饱满，作施事已，欢喜畅言，我已获得广大福聚。于云何？是公幻师或彼弟子时令有情得饱满否？舍利子言：否也，世尊。佛告舍利子：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从初发心未遇扰于诸有情故，修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 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，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修行四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修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，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修行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，修行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修行无眼六神通，修行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修行三十二大事相、八十随好，修行无妄施法、恒诸舍性，修行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圆满菩萨大菩提道，成熟有情严净佛土。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虽作世事，而于有情及一切法都无所得，不作是念：我依此法调伏如是诸有情类，令其远离颠倒执着，不复轮回，诸去生死。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何谓菩萨大菩提道？诸菩萨摩诃萨修行此道，方便善巧，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报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所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所行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所行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所行苦集灭道圣地，所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所行四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所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，所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所行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，所行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所行无眼六神通，所行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所行无妄施法、恒诸舍性，所行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给予无量无边佛法，皆是菩萨大菩提道。诸菩萨摩诃萨修行此道，方便善巧，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，而无有情佛土等想，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时，方便善巧，成熟有情？佛告善现：有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时，方便善巧，自行布施，亦劝他行布施，殷勤教戒教授。彼言：诸善男子，勿着布施，若着布施，当更受身，若更受身，由思辗转，当受无量蒙利大苦。诸善男子，圣意地中都无布施，亦无施者，受者施物及诸施果，如是诸法皆本性空，本性空中无法可取，诸法空性亦不可取。如是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，虽与有情自行与施，也劝他施，而于布施，施者、受者、施物、施果，皆无所得。如是布施波罗蜜多，名无所得波罗蜜多。善现：是菩萨摩诃萨于此诸法无所得时，方便善巧，能化有情，主预留果，或依来果，或不还果，或阿罗汉果，或独觉菩提， 获取无上正等菩提。如是善行，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时，成熟有情，领获胜利。善现是菩萨摩诃萨自行布施，也劝他行布施。五道称扬行布施法，欢喜赞叹行布施者。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如是施宜，获胜刹帝利大族，获胜婆罗门大族，获胜长者大族，获胜居士大族，丰饶财宝，或作小王与小国土，富贵自在；或作大王与大国土，富贵自在；或作轮王与四周界，富贵自在。是菩萨摩诃萨生如是等诸尊贵处，以四摄事摄诸有情，先教有情安住布施，由施因缘起心调善，见次住戒忍精进净虑薄弱，复令安住色净虑四无量四无色定，复令安住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复令安住空无相无愿解脱门。是菩萨摩诃萨令诸有情住如是等诸善法已，或令去入正性离生，得预留果，乃至令得阿罗汉果；或令去入正性离生，见此正得独觉菩提；或令去入正性离生，见此修学诸菩萨地，速去无上正等菩提。复告彼言：诸善男子，当发大愿，速去无上正等菩提，作诸有情扰疑盛世，诸有情类虚妄分别所执着法，都无自性，但由颠倒妄执为有，是故汝等常当精进，自除颠倒亦劝他断，自脱生死亦令他脱，自获大利亦令他得。善行诸菩萨摩诃萨常应如是修行布施波罗蜜多，由此布施波罗蜜多从出发心乃至究竟，不堕恶趣贫贱边壁，未遇扰疑诸有情故，多生人趣作转轮王，富贵自在，多所扰疑。随者何？随业微事或如是果。为彼菩萨作轮王时，见弃者来，便作是念：我为何事流转生死作转轮王？其我不为扰疑有情住生死中受思圣果，不为于是作是念已，告弃者言：随汝所需，皆当施于。如取物时，如取己物，勿作他想。随者何？我为汝等得扰疑故，而受此身，极具财物，故此财物是汝等有，随汝自取。若自受用，若转是他，莫有疑难。是菩萨摩诃萨如是怜悯诸有情时，无缘大悲即得圆满，由此大悲即圆满故，虽常扰疑无量有情，而与有情都无所得，亦复不得所获圣果，能如实知。但由世俗言说施舍扰疑种种诸有情事，又如实知所施舍事皆如古想，虽现似有而无真实，由此语法都无所取。善行诸菩萨摩诃萨常应如是修行布施波罗蜜多， 为与有情都无所愿，乃至能失自身骨肉，况不能舍诸外资具？为诸资具摄受有情，令速解脱生老病死。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何等资具摄受有情，令速解脱生老病死？佛告善现：所谓布施波罗蜜多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资具。若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资具。若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资具。若苦集灭道圣地资具。若四念住，乃至八圣道之资具。若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资具。若八解脱，乃至十遍处资具。若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资具。若净观地，乃至如来地资具。若极喜地，乃至法云地资具。若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资具。若无眼六神通资具。若如来实力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资具。若无往生法、恒住舍性资具。若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资具。若预留果，乃至独觉菩提资具。若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资具。若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资具。善现，诸如是等善法资具，摄受有情，令速解脱生老病死。诸菩萨摩诃萨常以如是种种资具，摄受有情，令速解脱生老病死。复次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按诸布施波罗蜜多，自行布施，劝诸有情行布施矣。若见有情违犯境界，深生怜悯而告之言：汝等今应受持境界，我当施汝种种资具，令无所乏。汝等犹乏诸资生具，违犯境界，作诸恶业，我当随汝所乏资具，皆相供给。汝等安住律仪戒仪，见次当能作苦边际，以三乘法随其所应，出离生死，至究竟乐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安住布施波罗蜜多，自受持境界，也劝他受持境界，无倒称扬受持境界法，欢喜赞叹受持境界者。如是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，劝诸有情安住境界，解脱一切生老病死，正得究竟利益安乐。复次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安住布施波罗蜜多，若见有情更相称分，深生怜悯而告之言：汝等何缘更相称分？汝等若未有所匮乏，辗转相缘起诸恶者，应从我所，我当济汝，随汝所需种种资具，皆当施汝，定无匮乏。汝等不应更相称分，应修安忍共起慈心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安住布施波罗蜜多，劝诸有情修安忍矣，欲令坚固，复告之言：称分因缘都无定时，皆同虚妄分别所生，以一切法本性空故，汝等何缘与无实事妄起称分，更相毁害？汝等物缘虚妄分别，更相称分，造诸恶业。 当堕地狱，旁生鬼界，及于恶处，受诸巨苦。其苦处毒，刚强猛力，逼切身心，罪极难忍。汝等物质非时有事，妄想成分，作思恶业，由此恶业尚难可得，下列人生况得升天，或得知佛，听闻正法，如说修行。汝等应知，人生难得，佛事难止，生信复难。汝等今者既具私事，勿由愤恚而失好时，若失此时，则不可救。是故汝等与诸友情勿起愤恚，当修安忍。善信是菩萨摩诃萨，安住布施波罗蜜多，自行安忍，亦劝他行安忍。无导称扬行安忍法，欢喜赞叹行安忍者，如是善行，诸菩萨摩诃萨，安住布施波罗蜜多，劝诸有情修行安忍。诸有情类由思辗转，见依三乘而得解脱。复次善行，诸菩萨摩诃萨，安住布施波罗蜜多，见诸有情身心懈怠，深生怜悯而告之言：汝等何缘不勤精进，修诸善法而生懈怠？彼作是言：我法自具，与诸善事不惑勤修。菩萨告言：我能施汝，所法自具，汝应勤修布施、境界、安忍等法。十诸有情得是菩萨所施资具，无所乏少，便能发起身心精进，修诸善法，速得圆满。有诸善法得圆满故，见次引生诸无漏法，由无漏法得预留果或依来果或不还果或阿罗汉果或独觉菩提，或有去入诸菩萨地，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善信是菩萨摩诃萨，安住布施波罗蜜多，自行精进，亦劝他行精进，无导称扬行精进法，欢喜赞叹行精进者，如是善信诸菩萨摩诃萨，安住布施波罗蜜多，令诸有情远离懈怠，勤修诸善，即证解脱，复能利乐诸有情类。不辞善信诸菩萨摩诃萨，安住布施波罗蜜多，见诸有情诸根散乱，忘失正念，深生怜悯而告之言：汝等何缘不修净律，散乱失念，沉沦生死，受苦无穷？彼作是言：我法自具故，与净律不惑勤修。菩萨告言：我能施汝，所法自具，汝等从今不应复起虚妄寻思，攀缘内外，扰乱自心。施诸有情得是菩萨所施资具，无所乏少，便能拂断虚妄寻思，入初净律，渐次复入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净律。依诸净律复能引发慈悲喜舍四种无量净律，无量为所依止，复能引发四无色定净律，无量无色调心令柔软矣。修思念住，辗转乃至八圣道之，由此复能引空无相 及无愿等殊胜善法，随其所应得三乘果。善行是菩萨摩诃萨，安住布施波罗蜜多，自修净律，也劝他修净律，无道称扬修净律法，欢喜赞叹修净律者，如是善行诸菩萨摩诃萨，安住布施波罗蜜多，劝诸有情远离散乱，修诸净律，获大利乐。复次善行诸菩萨摩诃萨，安住布施波罗蜜多，见诸有情愚痴颠倒，深生怜悯而告之言：汝等何缘不修妙慧，愚痴颠倒，受苦无穷？彼作是言：我法自具，故与妙慧不惑勤修。菩萨告言：我能施汝所法自具，汝可受之。先修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得圆满矣。应审观察诸法实相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为于儿时应审观察，未有少法而可得否？为我有情广说乃至知者见者未可得否？色乃至识未可得否？眼处乃至意处未可得否？色处乃至法处未可得否？眼界乃至意界未可得否？色界乃至法界未可得否？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未可得否？眼处乃至意处未可得否？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未可得否？地界乃至识界未可得否？因缘乃至增上缘未可得否？从缘所生诸法未可得否？无明乃至老死未可得否？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未可得否？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未可得否？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未可得否？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未可得否？苦集灭道圣地未可得否？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未可得否？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未可得否？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未可得否？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未可得否？金观地乃至如来地未可得否？极喜地乃至法云地未可得否？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未可得否？五眼六神通未可得否？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未可得否？三十二大士相、八十随好未可得否？无妄施法、恒住舍性未可得否？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未可得否？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未可得否？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未可得否？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未可得否？彼诸有情即得资具，无所法少。一菩萨语：先修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，得圆满矣。复审观察诸法实相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审观察时，如先所说，诸法实性皆不可得，不可得故无所执着，不执着故不见少法有生有灭，有染有净。于彼诸法无所得时，与一切处不起分别，为不分别此是地狱、旁生、鬼界。若阿苏罗，若人，若天，亦不分别此是持戒， 此是犯戒；亦不分别，此是异生，此是圣者，此是欲留，此是欲来，此是不还，此是阿罗汉，此是独觉，此是菩萨，此是佛，此是有为，此是无为。彼有如是无分别故，随其所应，见此正得三乘涅槃，究竟安乐。善行，是菩萨摩诃萨，安住布施波罗蜜多，自修般若，也劝他修般若。无道称扬修般若法，欢喜赞叹修般若者，如是善行，诸菩萨摩诃萨，安住布施波罗蜜多，劝诸有情勤修般若，令得究竟利益安乐。若此善行，诸菩萨摩诃萨，安住布施波罗蜜多，自行布施波罗蜜多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也劝他行布施波罗蜜多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矣。复见有情，轮回诸趣，受无量苦，未得解脱。欲令解脱生死苦故，先以种种资具扰疑，后以出世主无漏法，方便善巧而摄受之。彼诸有情既得资具，无所法少，身心永绝，能住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；亦能住真如，乃至普世界；亦能住苦集灭道圣地；亦能修三念住，乃至八圣道之；亦能修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；亦能修八解脱，乃至十遍处；亦能修空、无相、无愿解脱门；亦能修净观地，乃至如来地；亦能修极喜地，乃至法云地；亦能修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；亦能修五眼六神通；亦能修如来实力，乃至十八佛不空法；亦能修无妄施法、恒诸舍性；亦能修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；亦能修无量无边诸余佛法。彼诸有情有无漏法所摄受故，解脱生死，证得涅槃，究竟安乐。善行，是菩萨摩诃萨，安住布施波罗蜜多，自行种种胜无漏法，也劝他行种种胜无漏法，无倒称扬行种种胜无漏法，欢喜赞叹行种种胜无漏法者，如是善行。诸菩萨摩诃萨，安住布施波罗蜜多，以无漏法摄受有情，令其解脱生死重苦，证得毕竟常乐涅槃，亦能为他做大饶益。复此善行，诸菩萨摩诃萨，安住布施波罗蜜多，见诸有情无所依护，多诸苦恼，众具匮乏，深生怜悯而安慰言：我能为汝作所依护，令汝解脱所受苦事。汝等所需饮食、衣服、卧具、车乘、舍宅、香花、祭月、灯明、财宝、铜谱，给予种种所需资具，皆随意所，勿有疑难。我当随汝所所皆是，令汝长夜利益安乐。汝等受我所施物时，如取己物，莫作他想。随者何？我与长夜集聚财物，但为汝等得利乐故。汝等今者以无难心，于此财物随意受取，受以先应，自证受用，修诸善业，后以此物施诸有情，亦令修善，为令修行布施波罗蜜多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亦令安住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。 亦令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亦令安住苦集灭道圣地，亦令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亦令修行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亦令修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，亦令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亦令修行净观地乃至如来地，亦令修行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，亦令修行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亦令修行五眼六神通，亦令修行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亦令修行无妄施法、恒住舍性，亦令修行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亦令修行诸于无量无边佛法。善信，是菩萨摩诃萨如是教导诸有情已，随其所应，复令修习主无漏法，主预留果，我依来果，我不还果，我阿罗汉果，我独觉菩提，或复无上正等菩提。如是善信，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，方便善巧，成熟有情，令其解脱恶趣生死，如应正得三乘涅槃，饶于自他，究竟安乐。据说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境界波罗蜜多，基于菩萨大菩提道，方便善巧，成熟有情。佛告善现：有菩萨摩诃萨修行境界波罗蜜多时，方便善巧，见诸有情，资财匮乏，烦恼炽盛，不能修善。怜悯告言：汝等若为资源匮乏，不能修善，我当施汝种种资源。汝等勿起烦恼恶业，应正修习布施等善。是菩萨摩诃萨安住境界波罗蜜多，如应摄受诸有情类，诸悭贪者令修布施，与生命财无所顾惜；诸破戒者令修境界，能正受行十善业道；诸律仪戒不破不穿，无秽无杂，亦无智取；诸嗔恚者令修安忍；诸懈怠者令修精进；诸散乱者令修净律；诸愚痴者令修妙慧；执诸法者令修法空；无余种种甚功德者令具修学。如是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安住境界波罗蜜多，成熟有情，方便善巧，令其解脱恶趣生死，如应正得三乘涅槃，饶于自他，究竟安乐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修行于四波罗蜜多，基于菩萨大菩提道，一一皆能方便善巧，以一切善成熟有情，令其解脱恶趣生死，如应正得三乘涅槃，饶于自他，究竟安乐。意义广说，如前不施。卷第475。